好啦，第四节啦，第四节又系一个解放军环节啊。咁咧就咁我哋又讲下啦。解放军就梗系自从习近平称帝之后咧，就梗系有啲新动作噶啦。咁咧就近排咧就话佢哋要研究呢个核动力太空穿梭计划。 系 咁当然啦，佢哋咧就有讲过嘅，就系话依家佢哋咧个核动力嘅进展就非常良好啦。咁佢哋咧就已经咧首先咧就嗰个水上嘅核动力平台已经冇问题啦。然之后咧就嚟紧咧就会研究准备咧将呢个核动力航空母舰咧就整出嚟啦。嗱，今年就2018年喎，咁啊，2018年开始谂，咁咧啲人就话，如果我当你钢板下年锯啦，咁啊，2025年大概有嘢睇噶咯，即系落水噶咯，咁咧可能服役嘅时候咧就2028啊、2027咁啦，跟住就话，哇，如果核动力你已经搞到咁劲，喂，不如我哋再推高一架啦，我哋将佢摆落去啲飞机啦，有人就咁讲，佢哋想整呢个核动力嘅轰炸机。 哇！ 嗱，呢个咧就系属于我哋讲嘅超新嘅三成啊！ 诶，核动力就唔知轰炸机咧，成日上火星啦， 上火星啦系嘛？咁呢个就系上火星啦。咁咧，依家佢哋话咧就2040年咧，佢有个大突破。 系 个大突破就系咩咧？就系佢哋咧到时就会研究咗呢个核动力嘅太空穿梭机，就可以去火星。最恐怖嘅地方系咩咧？佢话而家我哋地球人嘅能力咧，即系嗱，当然啦，首先我哋讲就系地球人嘅能力咧，系讲紧咩咧？就系、是。我哋最劲最劲嘅载人火箭咧，以前有个土星5号嘛。 即系惨，我哋谂起二世高达。 二世高达剧情， 即系史诺哥走去呢个火星探险噶嘛，去木星噶嘛。 系， 记唔记得？记唔记得？ 我就唔好记得呢段啦，我就唔记得呢段啦。但系咧，我就知咧，如果你讲高达，净系个机械人都应该可以穿越到呢个大气层啊，相当劲。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讲翻嗱，佢哋咧依家咧就我哋地球人咧就土星5号应该系我哋史上最劲噶嘛， 系 当年就登月嗰阵时，咁而家咧就 SpaceX 啦，系咪？依家 SpaceX 就猎鹰啊嘛， 系 即系猎鹰5号定6号啦，上次我哋讲，咁咧就佢个推动力就一定劲过大陆噶啦， 系 依大陆都唔够佢劲嘅，即系你去入去在地轨道讲紧系三十几吨到啦，应该人哋就讲紧60-70嘅，即系多你 double 咁滞啦吓。咁如果你而家呢啲你都未研究到，跟住你就諗，咦，我不如一跳啦，我唔同你玩呢啲传统嘢啦，我一跳就跳核动力。咁呢我哋上集系咪有讲咗少少㗎，就讲呢核动力呢，其实有啲人就諗，如果核动力摆太空呢，个好处呢就係首先就冇呢个嘅无重力啦。咁无重力嘅话呢，就你个核动力装置就唔需要諗得太过微型化啦。 咁究竟佢系核即系分裂啦，定核聚合先，两嘢两个层次嚟噶。 我相信理论上，如果摆得太空用，应该用核聚合。 核聚合就完全两嘢嚟噶， 系嘛？即系 个技术更加高。 核聚合，讲起呢样嘢咧，就真系要讲翻少少啦。 嗱， 呢个大陆咧，知唔知之前同英国咧一齐咧合力咧喺英国开发一个核厂？ 系 一个核动力厂咧，佢哋系用核融合噶。 系 啊，咁于是咧，有人就谂啦，其实系咪英国都出卖咗少少技术出嚟嘅咧？就好似我哋阵间讲个电磁炮咧。就有人话咧，原来英国佬系有份噶嘛？ 佢曾经就核子大国嚟嘅，应该话 系啊。咁但系而家佢哋发觉，而家自己做唔抵啊嘛。 系 又系计嗰条数，咦？自己做好似贵，于是咧就不如揾人一齐啦，就夹档咁样搞。咁咧，依家咧就大陆研发呢个核动力太空穿梭机，其实英国系咪喺入面有个核聚合嘅技术会提供埋咧？咁啲人就话啦，即系大陆自己搞都搞唔到嘅，一定咁咧就核分裂咧。听讲咧喺大陆咧，依家咧世界上第一座咧嗰啲咩第四代核反应炉，有冇听过？喺大陆起嚟噶，系啊 ，Bill Gates 讲噶，唔系我讲噶，系啊 ，Bill Gates 讲噶。咁 Bill Gates 系好中意核电嘅，咁 Bill Gates 话中国系会出到第一个第四代，而家就第三代啦，用紧，咁啊会用嗰啲咩熔岩啊，熔岩啊 ，molten salt 啊。咁用熔岩去做呢个反应堆咯。哇！如果你真系俾大陆成功咗啊，你真系抛甩咗法国同美国噶。咁真系如果俾佢做到呢架太空梭，嗱，大家系听呢个新闻讲就算啦吓。佢话咧，依家飞去火星要8个月， 系 用佢呢个穿梭机咧1.5个月。 哇！ 系咪好快咧？仲要你点解要8个月呢？因为你系要借咧嗰啲行星嗰啲引力啊，兜可能兜佢2-3个圈揈出去噶啦。哇！佢咁劲嘅核动力， 兜嘢直插， 一嘢就插过去啦，唔使再用咧绕轨道嘅方式啦。 我惊你 就快咯， 我惊你转唔到弯咁快， 转唔到弯啊！ 应该撞啲陨石你会大镬。 系咯，咁所以咧就唔系好知佢嗱详情，其实咧可能佢都唔知噶，即系佢都噏嘅啫嘛，其实，所以就冇再讲啦咁样。另外一单咧都要讲嘅，就系呢个苏海35系嘛？ 苏35 啊， 喂，佢哋话咧，大陆咧依家未嚟紧会接收二十四架啦，即系都会接，即系接收啱啱之前接收咗十架啦。咁咧就佢哋话咧，依家咧大陆咧用阿苏35咧，就有两种睇法噶。 用上紧啊！ 一批咧就话唔好用，点解咧？因为原来唔可以用中文嘅，全部都系俄罗斯文嚟嘅。 俄文呢个语音输入啊？ 系啦，俄文嘅，佢哋原来搞极都搞唔到呢个大陆嘅国语。咁咧最过瘾就系咩咧？就系嗱，苏联系俄罗斯嗰边咧就话，喂，唔好意思，我真系搞唔到。跟住大陆话，唉、哎，咁算啦，你搞唔到我搞， 搞唔到我搞，我就吹个千十七， 千十七啊，系嘛？跟住咧又整个千系列啦。咁佢哋就话咧，大陆自己整，我听讲，咁咧就试下可唔可以融合到自己嘅嗰啲电脑嗰啲嘢咯，就摆落去， 咁咪千十七咯。 签十张系嘛？ 系咯， 一换咗嘛。 系咯，签十 个壳就照用翻苏三。 系啊， 系啦，咁可能有啲新机签十八啊、十九啊嗰啲咁嘅机就签廿五咯，真系叫，或签签35都得噶，其实。 我照计啊嘛，苏啊， 签十一， 苏廿七啊嘛， 签十一系。 系啦，即系签十六就系呢个 系苏三十， 苏三十 系。 啊，签十五咧就系呢个苏33 系。 咁呢个千十七咧就应该系苏三 五， 咁 苏三 七咧应该苏十八，千十八， 千十八。好嗱， 咁咧咁呢个咁嘅苏五十七咪应该系千十九， 千十九 系咯，照计落去咪咯。咁我千廿千二十高过你咯， 千二十高过你。咁所以咧就千二十就会好劲啦， 系啊。 咁咧咁啊讲翻呢个啦，苏海35战机啦。佢哋咁讲话苏35咧喺大陆咧，头先有讲，有啲人就唔中意噶嘛，因为你融入唔到啊，同埋咧佢系用唔到大陆武器噶， 系 即系大陆咧而家咪好兴嗰啲霹雳嘅， 系 佢用唔到霹雳噶， 系 一定要用翻嗰啲 R 型嗰啲嘅导弹咯。 哇！ 咁但系如果你用呢啲导弹，即系意思咩咧？就系你要问俄罗斯买， 全苏式。 全部俄罗斯，咁、你问俄罗斯买，你会俾人哋限制住个战力噶嘛？ 系啊， 即系我唔卖俾你啊，吹啊咁样，或者坐地起价啦。 咁都系千十七噶啦，我走 千十七。咁咧，依家佢哋据说话大陆咧，发觉哇，原来咧苏35系好劲， 系 好好用， 好用。 咁当然你同你嗰啲千十千所比计啦。好啦，咁咧佢哋依家摆落南海嘛，摆晒落南海之后，我都发觉喂，可能应该要做多啲。 系， 如果我哋同美国决战嗰五十架都嫌少啦。咁依家咧先得廿四架。佢哋據說咧就話：喂，不如買多十二架啦，或者買多廿四架啦，咁啊湊夠四個中隊咁樣，三至四個中隊。咁咧，如果咁樣好有威勢咁走出嚟咧，如果你就算你擺蘇F35過嚟咧，好似都有能力一戰咁啦。因為佢哋之前話佢哋贏咗 F22噶嘛， 聲稱 啦，聲稱啦。咁啊F35完全放在眼內嘅佢哋，所以就蘇35就對呢個F35。咁所以咧，大陸咧就有兩種講法。大家自己判断下，我觉得呢单新闻都是属于偏流的。 千十七啦， 偏流是啦，即是调返转应该是我买返嚟呢是继续研究。 是啦，千十七。 是啦，然之后整啲嘢。 我哋讲千十六啦。 是啦，嗱咁就讲完千十七啦 ,Alex, 就讲千十六啦。嗱大家知道千十六是新嘢嚟㗎嘛。其实呢部嘢呢个性能就唔新啦。咁对大陆嚟讲新机，因为佢搞咗好多年先整到嘛。咁呢其实千十六呢，如果你早十年八年呢喺大陆呢，其实会好红 㗎。 因为呢部嘢如果你早十年八年呢，其实你系完全系嗰啲咩钓鱼台嗰啲呢，你唔使再出嗰啲苏三十啊或者千十一㗎啦，你出架千十六吓鬼死人㗎啦。咁、但系唔紧要啦，即系出世迟咗。咁呢个千十六呢，依家呢就啲人咁讲喎。佢哋咧同千十一做个混队嘅一个演习，做混队演习嘅时候，佢哋就话千十一同千十六互相玩呢个嘅翻滚筒啊。咁大家知翻滚筒系即系啲战机机师都要识嘅一个基本动作啦。咁啊就即系如果你去进攻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个动作去减慢自己个速度啦。防守嘅时候就去即系扰乱翻对面嗰个啲武器啊，成嗰啲嘢。 系啊， 即系人哋 lock 你嘅时候，你就转 即系避啊， 系啦， 避啊， 或者入云入面去搞啦。咁咧就千十六咧，依家咧嗱，如果你睇央视讲咧，佢哋就话咧，依家换咗个引擎咧系千十 B 嘛， 系， 佢哋就话好劲啊，千十 B， 咁咧用而家千十六咧，终于可以发挥佢嘅性能啦。 有似向喷嘴未啊？ 嗱，佢哋据说咧，依家呢个会装嘅， 系咯，有似会装嘅，似向喷嘴嘅。 其实似向喷嘴，我当俾你装到啦。但其实你装个喷嘴，仲要同个飞机个控制系统要配合噶嘛。 咁如果唔係，即係你要上落嗰啲位你都唔 fit 嘅，咁你飛嗰啲位咪個駕駛員完全估你唔到啦。咁、 哦、 即係你咁樣對個駕駛員嚟講都唔係好事啦。咁所以呢、這個籤十六呢依家呢嗱我個標題呢同佢個標題唔同嘅。如果你睇國內新聞嘅標題呢就講籤十六呢戰機依家終於迎來呢一個超爆發嘅發動機性能。我就話啦你依家籤十六戰機依家你係挑戰緊呢個發動機嘅性能。 Okay. 究竟呢你呢部機呢嗰、那個、那個 config 咁勁。但 是 你的引擎咁渣，你是不是会焗爆佢咧？即如果我即系嗱，如果我 引擎即系引擎爆先定飞机爆先？ 应该是引擎爆先嘅。嗱，如果我假设咯，嗱 ，Alex， 今天咧我就签十六个飞行员，我睇完央视，哇，我好 high 睇到，跟住咧我就整到佢爆计，咁我跟住跳伞逃生，咁我以后仲揸唔揸签十六？ 唔系，我结论就系签十 B。唔系唔系，呢、这个 涡扇十 B 都系 OEM 俄罗斯噶啦。 哦，呢个其实系嘅，其实系嘅， 都可能系， 某程度上系。但系我当佢唔系啦，佢哋近排又吹，吹咗呢个咧涡扇十五咧又搞掂啊。 系 系啊，成咁样都唔，其实都唔知点解嘅，啲媒体成日咁讲。但系大家你真系要注意就系、是，如果掂啊，其实歼二零依家爆发紧啦。 系 大陆咧又唔系冇钱，大陆有钱，佢又话自己整到技术啦。咁点解歼二零唔系多到吓死你？ 系。 就是因为咩呢就唔系因为佢慢系因为佢冇一个好嘅发动机嘛。咁呢个呢永远都系嗰个原因嚟㗎。好啦咁呢就另外一单呢就讲到呢个嘅AG600。嗱呢个呢 ,Alex 提我啦系咪之前。 系之前讲过。 呢个咪之前讲过。 系啊。 系啦。咁呢个呢大家呢如果你记得呢部机呢就系水陆两用㗎嘛。 系。 系啦水陆两用。咁得个吨位都大啦睇落去都觉得啦咪。咁呢部嘢呢就咦点解右手飞系嘛。 系。 因为上次呢就喺跑道。 系陆上面。 陆上啫。今次玩水喎，系啦，水阵是飞。好啦，咁有人问我，喂呢部嘢即系点解咁值得重视呢 系 有咩咁紧要啊？呢部嘢，喂，就算啲水飞冇 紧要啊，因为呢部嘢系比较顺风用咯，顺风速运。 有啲人就话，喂嚟紧咧，其实咧顺风可唔可以用呢个嚟即系 诶速递去南海 货运系嘛？系啦， 速递南海 系啦，可能迟啲你要见到顺风嗰个公司咁。 系啊，迟啲淘宝咧就见到问呢个地址可以俾你拣嘅南海嘅岛礁，逐个岛礁俾你 三沙市啦。 系啊， 系啊，系啊，跟住，咦，你喺永暑礁住啊？ 系啊， 嗰啲啦，喺美济礁住啊？你系咁样咯？咁咧呢个 AG 六百咧嚟紧就会飞啦。嗱，大家注意、哦，呢部嘢咧最劲嘅地方系咩咧？唔系军用噶， 系 都可以当军用啦。 系， 即系佢梗系唔系轰炸机嗰啲嘢啦。 系， 其实佢成件事就系佢入面咧个内仓咧可能比较大。 系， 咁咧佢咧就可以将啲物资咧，就算我当民用都好啦。 系， 你啲物资栽晒个肚度啦。 系， 然之后咧就飞去南海岛礁，然之后咧飞去南海岛礁就降落。咁降落就降落边？降落啲水度啦。 系。 直接就啲水度降落， 因为佢未有有啲未有机场噶嘛。 我唔系，我当你有机场同冇机场都唔紧要嘅。我咪喺水度降落咯。咁如果正常冇事，我咪喺陆地机场降落咯。咁变咗咧，我两样都得。咁同埋咧，佢做搜救啦，灭火啦，或者撤侨啊，咩都得。所以咧，其实咧呢个 AG 六八就填补咗中共咧，佢咧好多时佢嗰啲机咧有运输机啦。但系咧，佢如果水上冇噶，真系冇水上噶，即系你澳洲大把啦，纽西兰都会有啦。就是、大陆冇噶嘛，但你泱泱大国嚟噶，同埋佢如果大家睇啲咧，近排咧2016年开始咧出嘅大陆地图咧，大家记住啊，中国个领土几大啊？唔系九百几万平方里噶，公里噶，系加埋南海个三百万嘅海里噶，所以而家中国系好鬼大噶，咁所以咧而家呢部机咧就专系照顾嗰三百几万平方公里嘅海域噶，咁所以咧呢架机咧系有前途嘅，同埋我觉得呢部机系会大量量产嘅。咁大家睇消息啦，呢单嘢应该系会不停咁做出嚟。 睇下顺丰速递要买几多部先。 系啦，可能要咁啦。好，咁我哋呢一集嚟呢度嘛，下一集再同大家军武起言啦。 好， 拜拜。拜拜。